掌，顺着天边的风，干燥得心会发怒，为何被消耗？越是坚决越无言，用尽方法活一次，望着急速的钟，闪烁间心会跳动，踏前便宣布，发誓到光荣中，去路要开得到，那惧怕不成功，不可不进攻。 要活到光荣中，背上有千斤重，撑。